欢迎收听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大哥工作室制作，由新经典文化、咪波文化联合出品。 第三集，酒我承载的视线对着前方约十米处的停车场。这是个利用楼与楼之间的空隙修建的小型投币停车场，那里停着一辆白色奔驰车，警方已经查明那是嫌疑人的车，这些人很快就会过来。约30名侦查员在周围埋伏，其中包含全副武装的特警队。久我承灾摸摸上衣，确认了自己的枪，虽然想尽量避免枪战，但对方的行动毕竟无从预测。从大楼的房间出来五个人，但出现在大楼正门的只有三人。久我承在推测，其余二人是从后门出来，前往交易地点时分成两路，这是他们的惯用伎俩，所以后门处也部署了警员。三名男子现身，久我抓起话筒：“ 保持警戒，他们一上车就行动。” 他向部下发出指示，话音刚落，耳畔飞进部下的声音：“ 我是冈本，我在后门监视。一名辖区警察正在向第一个出来的人靠近。” 说什么？怎么回事？ 不清楚，我们按照指示正在等候两个人到齐。 现在怎么样了？ 那个…… 随着部下的声音传来的还有发动机的轰鸣，从小巷里冲出一辆敞篷汽车，可以看见车后部趴着的东树。 小子，他在干什么？ 还剩十秒。 研究人员发出干巴巴的声音，大约凝视着大屏幕。他不明白图表的意思，但明白斜下方显示着读秒的数字，数字正按009、008、007依序改变。大约双手握在一起祈祷着，他从心底期望在数字变为000后，这个世界依然持续，不会改变。他热切的期望什么异变也不会发生，这个国家的秩序依然如故，自己和昨日一样依然是国家首脑。敞篷汽车在奔驰车旁边停下，那三人刚坐上奔驰，光头男人却立刻从副驾驶座下来了。久我承载看得出他握着手枪，东树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。久我对着话筒喊道：“ 抓住他们，别放跑了！” 紧接着承载从车里冲出，手伸入怀中。开敞篷汽车的男人见状再次踩下油门，车子猛向前冲，但是东树仍然不放手。埋伏在周围的警员一齐现身，光头男人一时慌了神，手中的枪响，承载全身一震，向后仰面倒下。东树听见枪声回头望去，不禁怀疑起自己的眼睛。倒下的承载胸口一片鲜红，他马上明白过来，哥哥中弹了。大脑因震惊和绝望而陷入混乱，东树狠狠地望向前方，使出浑身力气想要爬进座位。这时开车的男人一只手驾车，另一只手举枪对准他，他看见男人的手指已扣在扳机上，枪口喷出火焰。东树感觉某种东西穿过了身体，看不见的薄膜似的东西从头部、躯干、双腿透了过去，与此同时他还感觉到有东西贯通了全身，那东西畅行无阻，竟然在一个个细胞中穿行。东树随即清醒过来，他依然攀着汽车后部，车还在往前开，然而看到前方时他倒吸一口凉气，刚才开车的男人不见了，车在缓缓降速，但没有停下的迹象。就在他想得去驾驶座时，车撞上了什么，但没有停，就这样推着那东西向前，传出刮擦沥青路面的声音。不久车子撞上了护栏，终于停了。东树下了车，绕到车前，汽车保险杠和护栏之间夹着一辆破损摩托车，最初撞上的大概就是他。 为什么路中央会弃置着一辆摩托车？ 然而这样的疑问已不值一提，身后响起猛烈的爆炸声，东树回头望去，眼前的情景让他大吃一惊。 所有车辆都在横冲直撞，到处剐碰，货车撞进大楼，公共汽车闯入出租车队，横躺路上的摩托车多得数不清，其中有些的轮子仍在转动，说明刚刚还在行驶。一辆车忽然冲上人行道，直向东树冲来，他慌忙躲闪，汽车猛地撞上刚才他趴着的那辆敞篷车，驾驶座上空无一人。闻到汽油味，东树慌忙跑开，几秒钟后一声巨响，那辆车燃起熊熊大火，但躲过一劫的东树根本来不及庆幸，周围都是汽油味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因为路上都是相撞的汽车。东树逃入附近的建筑物，进入后他察觉这是一家百货商场，四下明亮，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。在化妆品卖场，摆放化妆品的台子仍然在转动，然而有一点绝对出了问题，这里空无一人。东树往里走，滚梯依然在运行，他踏上滚梯来到二楼，二楼是女装卖场，没有顾客也没有售货员，但背景音乐还在播放。他再往上走，每一层的情况都一样，没有人，可机械类物品仍正常运转。五楼有家电产品卖场，东树前往那里，电视里正在播放广告，一个面熟的明星享用着啤酒。看见这则广告，东树略微安心了一些，虽说只是影像中的人，但他好歹确认了一点，除了自己之外还有人类存在。但他一使用遥控器换频道，那种安心感便消失无踪。荧幕上是直播节目的演播室，通常情况下会有一名口才了得的著名主持人出镜，但此时却不见踪影，也不见参与节目的艺人，只摆着他们本该坐的椅子。东树不停地换频道，既有按常规播放节目的电视台，也有什么画面也没有的电视台，总而言之，想从电视节目里了解发生了什么看来不可能。 究竟是怎么回事？ 东树因焦虑出了一身冷汗，他用手背抹去额头的汗，掏出手机试着给熟人打电话，呼叫音传来，但没有人接听，通讯录上显示出久我成灾的名字。看见这个名字的瞬间，东树眼前闪现出一个情景，成灾中弹，胸口流出鲜血。成灾后来怎么样了？从当时的情况看，能否获救很难说。东树犹豫着要不要打电话，最终放弃了。他开始输入一条短信，内容如下： 不论是谁，请看到这条短信的人给我打电话，求我东树。 东树群发出去，然后走下滚梯，他左手一直握着手机，期待有人做出回应，可直到下至一楼走出商场，还是没有任何回音。外面的情况比刚才更加恶劣，汽车在各处相撞，冒出黑烟，还有的地方发生了火灾，浓烟滚滚，周围情况也看不清楚，化学产品燃烧的臭味刺激着鼻腔，东树的眼睛和咽喉疼痛起来。人行道边有辆自行车，没上锁，好像能骑，东树跨上车蹬了起来，已经没有车在车道上行驶了，几乎所有车都在撞上东西后停了下来，火势大的地方也不少，道路两旁的树熊熊燃烧，火苗蔓延到咖啡店的遮阳棚，迟早会殃及建筑物，但东树无能为力。他决定原路返回，毕竟还是担心他哥哥久卧成灾的伤势。东树渐渐能看见投币停车场了，那里停着一辆白色奔驰，他想起那正是嫌疑人要搭的车。奔驰停在刚才的位置上，东树下了自行车慢慢走近，嫌疑人不见了。东树确认后拉开车门，后座上放着两个大手提公文箱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放着金条，肯定是偷来的。东树离开奔驰，环顾四周，目光停在成灾等人用过的小货车上，成灾应该就是在这附近倒地的，可他并不在，地上也没有血迹。 东树呆立着，束手无策。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 喂，有人吗？ 他声嘶力竭地喊，可是没有任何回音，只听见周围火灾和事故发出的声音。东树再次跨上自行车，一边喊叫一边骑车，但所到之处都没有人，只有他的喊声在遭到破坏的无人的街道上回荡着，到处都如幽灵城市一般，但也有迹象显示直到刚刚还有人。朝向街面的露天咖啡座上还摆着冰块尚未融化的可口可乐和三明治，咖啡店里冒出烟来，东树向内窥探，好像厨房里什么东西在燃烧，也许是小炉子的火引燃了别的东西。东树思考了一下是否要设法灭火，最终决定离开。同样的火灾肯定各处都在发生，只灭这一处没有任何意义。东树看见了网吧的招牌，刹住车，幸亏这里没有发生火灾。因为没有电源，他直接往店里走，这里也没有顾客，他就近在一台电脑前坐下，打算上网查查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却没有任何信息能给他答案。忽然灯灭了，电脑也不能使用了，是停电。东树急忙来到外面，走进旁边大楼的便利店，灯还亮着，似乎只是刚才那栋大楼停电而已。他感到恐惧，街上正在发生事故和火灾，电线在某处断掉也不少见，可以想象许多地方会停电。不仅如此，发电和输电系统能维持到何时也难说，因为人都不见了，不仅是店里，自来水和煤气也许同样会停止供应。 不会是我脑子出了问题，产生幻觉了吧？ 他继续骑车向前冲，全身汗如雨下，汗水渗进眼里。他骑啊骑，总是不见人影。东树骑过黄居继续往南，所有的道路上都满是撞坏的汽车，他在车的空隙间穿行。来到芝公园时，东树刹住车，前方是东京塔。他调转车头，东京塔没有停电，要是停电，刚才的念头就不得不抛弃了。不用买票就进入了东京塔，东树径直来到通向望台的电梯口，那里也没有人。他上了电梯，准备前往望台。电梯上升中途，他忽然忐忑不安， 不会突然停下吧？ 当电梯安全到达，电梯门打开时，他不禁长出一口气。从望台俯视东京，东树目瞪口呆，到处都火光冲天，他联想起教科书上的空袭一词，以及迄今发生过的几次大地震，只有一点跟那些灾难完全不同，看不见受害者。望台有收费望远镜，他投了钱，望远镜最先对准的地方是火势最猛烈的区域，高速公路边躺着一堆巨大的东西，正在熊熊燃烧。看清了那是什么，东树不禁倒退一步，摔坏并燃烧着的是一架民航客机，以损毁的形状尽失，但位于机身上的那个标记在日本人尽皆知。 多人精品有声剧悖论13，欢迎大家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